Hello， 大家好，又系我杰拉德啊。今集啊，除咗我之外咧，你见到个型男靓仔啦，咁啊阿 Rock 啦。 Rock 上一集已经即系讲过啲佢嘅喺度嘅初步嚟嘅古仔啦，咁啊开始创业啦，咁啊搞咗装修一轮啦，咁即系搵铺咁啱啊，有个缘分搵到间铺啦。咁啊，另外就装修啲问题，如果唔清楚嘅，可以睇翻上一集啊。咁啊，继续啦。咁啊，上次讲到话啲台湾人好似，即系喺你觉得啦，台湾人就玩食比较愿使钱嘅， 去玩 扮靓唔中意噶， 少啲。 相对地， 相对台中呢边嚟讲，啲女仔好鬼懒， 好鬼懒啊！ 懒到唔知点形容，即系懒到可以连梳头佢都。唔会梳嘅， 系咁夸张， 系， 但系唔系见我喺街见到好多靓女嘅都， 错觉嚟嗰啲， 错觉啊， 错觉嚟，有啲可能嗰啲靓女系台北落嚟嘅，成啊嗰啲，台中嗰啲女仔，台中本地嗰啲女仔好多都好懒， 哦， 真系好懒，你见到嗰啲靓女分分钟佢啱啱剪完头发，可能啱啱。去完做完 facial 啊，成啊扮完靓佢先走出嚟嘅可能。 哦，我咁噶， 系 即系你识好多女仔系， 我见好多客都系咁， 好多客都系咁啊。 系， 咁正常啊。咁佢因为佢哋帮衬你啊嘛，梗系应该唔使执过先嚟噶。 唔系噶，佢哋平时啊， 平时啊， 因为我哋譬如做客都好，都要了解平时究竟点样，你花一日入边你嘥几多时间去搞自己啲头发。 嗯。 佢哋幾乎係可能得翻三分鐘啊！ 咁樣嘅 幾分鐘啊！ 哇！你唔講都唔知喎。但係我以前啲女朋友又唔覺係咁喎。 係嘛？出門口都要成粒鐘噶嘛？ 唔通話以前嗰個年代，而家後生一輩唔係咁。 可能佢哋全部都有男朋友，變咗唔驚冇人要咯。單身嗰啲可能會花多啲時間喺呢方面。 哦，即係好多都求其三兩分鐘梳兩下走。 咁变咗你有男朋友嘅，咁变咗佢一有男朋友啲钱就使去玩啊、食啊咁样， 就唔会点扮靓嘅。 嗯， 哦，原来咁啊！佢真系平时真唔觉，即系有阵时真系好多，真系好多靓女啊嘛。 错觉嚟嘅嗰啲， 错觉嘅， 即系好似我觉得台湾啲女仔特别温柔啲，其实 会唔会咧？ 唔知啊，真系各有各睇， 佢唔会睇我哋节目噶嘛。 我企上嚟。一样嘅啫， 有句说话咪叫天下乌鸦一样黑。 一样黑系啊，其实点解讲佢温柔就系因为台湾啲女仔讲嘢阴声细气啲啊嘛。 平时讲嘢系好听嘅， 系好听，呢个系事实。音调啊，成啊咁样，但系佢发起脾气上嚟咪一样。 一 flanza 又咁，虽然我老婆唔系台湾人啊，咁我都拍过几镬拖嘅，都知道。一发恶就好犀利噶啦，咁啊，即系我哋唔好讲老婆先啦，唔好讲女人先啦，讲翻你生意啊，咁你好多客，你话好求其，咁佢揾你哋自己有冇要求咧？咁 有噶，譬如我哋喺香港嚟呢边，咁变咗可能早十年八年，佢哋会觉得香港过嚟呢边可能各方面会好啲，又唔系话好劲，但系。可能因为香港始终你乜鬼国家都有，变咗你时尚潮流呢啲嘢可能会比台湾高少少或者走喺前面啲，咁、变咗佢哋觉得你对于时尚呢样嘢可能更加好啲。但系近呢几年台湾慢慢都快得好紧要，咁变咗我哋香港嚟嘅，佢哋会觉得，你香港嚟可能有啲唔同。所以佢会对你嘅期望会再更加高啲，所以好多点解好多香港人嘅发型师嚟到台湾之后，就会将自己身价拉高，拉高几倍，可能拉高少少啲几倍咁样，但系都系嗰句啦，你拉高咗之后，人哋对你期望就更加高，但系问题系你做唔做到佢哋嘅期望？咁变咗你呢个就係你首页嘅最困难嘅一样嘢。 咁但係所谓期望係係好难做啊定话係。 你唔知佢期望你啲咩㗎，你譬如你外国嘅月亮特别圆㗎嘛，即係譬如你突然间有个鬼佬帮你剪头发，你会唔会觉得啊我哋亚洲人突然间有个鬼佬。 应该整得好耶㗎嘛。 应该会点样呢，但係可能同你嘅期望你都 可能連個客都唔知佢期望緊啲乜，咁變咗你整完出嚟，咦，差唔多嘅，咁變咗你咪唔會再去揾佢或者係點樣，變咗你呢個咪一個首頁嘅困難咯。你可以話係有優點，亦都可以話有缺點。 咁喺呢個即係呢個經營期間，雖然唔係好耐啦，咁包括你打工嘅時候，其實都喺度都做咗半年以上啦。咁如果啲客，其實啲客群係咩年紀好多？ 通常都係 女仔多嘅， 女仔九成， 九成咁我咪得，我係一成，我呢個係阿 Rob 幫我整嘅，得唔得？ 九成咁變咗，即係點講咧？都係大約喺 range 喺卅零。四十岁左右咯，因为譬如台湾，你都知台湾唔会话行咁多路，全部都系电单车或者车系点对点咁样去，变咗你基本上你开唔系开喺商圈嘅话，唔系喺逢甲啊一中嗰啲，根本冇人行嘅条路。 嗯， 咁变咗一定系第一都系呢个社区嗰啲， 即系度住嘅附近住户为主啦。 咁变咗我呢一区变咗系年纪偏中上嘅。咁都系卅零四十岁呢啲年纪，会多啲咯。 就冇乜靓妹仔嘅。 嗯，靓妹要靠网络。 嗯， 网络，所以台湾又好兴睇网络，好中意睇人哋写 blog 啊，好中意睇人哋啲评论啊，所以佢去揾一样佢唔未去过或者未接触过嘅嘢，佢一定系上网睇咗先嘅。所以喺网上面網絡行銷呢方面喺台灣好重要。 嗯、 我嚟台灣開咗呢間鋪頭，先至開始去學， 即係玩 Facebook 啦。 係啊，因為經營粉絲專業、啊。 Facebook 係全台灣係全球呢個使用率最高嘅。 Instagram 啊嗰啲鋪頭一定要有粉絲專業，人哋介紹朋友介紹嚟啲客都要問你，誒、欸、你哋鋪頭有冇 FB 嘅粉絲專業啊？我想去睇下，佢一定會睇咗先嘅。啱佢先会嚟嘅，所以我觉得喺台湾做生意，大部分嘅行业你网络行销，我觉得非常紧要。 冇错， 系 即系一定要学识 Facebook， 唔好话一嚟到，诶、哎，我唔玩 Facebook 噶，咁你做生意已经输咗大半啦， 输八九成啦， 八九成噶嘛， 输八九成一定呢样嘢一定，因为全部都 walk in， 我哋叫 walk in 客， 嗯， 即系咦行过，咦咁啱咁啊入去嗰种 walk in 客。冇啊，零啊，即系台湾基本上冇嘅，除非你有开喺逢甲，开喺一中，但系你嗰啲铺租就等于喺香港铜锣湾咁滞。 嗯， 铜锣湾 咁啊，嗰啲即系翻咗几十万噶。 系啊，又细又贵，所以你开喺第二啲平啲，但系你一定冇呢啲咁嘅镬烟。 咁你初初创业啊，梗系以成本低为目标噶啦。你冇一开始抌几百万就开间铺喺逢甲咁，其实。一年唔够可能已经玩完。 系啊，因为我唔系嗰种投资移民嚟噶嘛，因为我系医亲嚟，咁、变咗我就唔需要抌太多钱落去咯，因为我都系做翻自己啫嘛。 嗯，系、啊。但系你抌嘅钱可能多过啲投资移民，有啲投资移民好求其嘅啫。 啊，冇办法啦，因为好多嘢都系呢啲都系自己门生意， 真系喺度 做 生意，喺度搵食 啊嘛。生意同即系投资移民，可能想即系想过嚟移民过嚟 退下休啊， 或者 之类 唔同咯。 咁你真喺度揾食，咁有啲投资移民佢哋都系谂住揾食嘅。咁、我哋今日分享翻你嘅创业，都系俾佢哋参考翻。譬如你将来、即系譬如有呢个能力做发型师嘅，咁亦都即系咁可以考虑啦。如果冇咁嘅能力嘅，咪谂就系啲生意咯。呢一行真系唔系话做就做噶嘛。 其实我开发型屋之前，因为我三月嚟嘅、我五月底先至开始 就嚟一周年 呢一行翻工。期间其实我谂过开餐厅，因为我有研究煮香港嗰种鸡煲，其实我网络卖过嘅，谂住开实体店嘅，但系谂紧第一做饮食系超辛苦。 系啊， 系辛苦极点，即系譬如我可能开下昼三点两，我做夜晚，净系做夜晚。我譬如三点开铺头，夜晚九点零十点收。但系我计过，你分分钟你都要六七点起身去街市买啲菜啊，成基本上你系辛苦到爆炸啊。咁你第二就系你人手，你请人一定好难请，你净系咩洗碗啊、清洁啊、楼面啊嗰啲瓜， 所以我都系放弃咗呢个念头。 咁啊，有睇我哋节目嘅即系嘅听众啊，都知道我哋介绍咗几位做餐厅，我都知道啲辛酸噶。 听过佢哋啲节目，哇，净系哇，真系唔掂。一谂到我嘅， 仲有环保啊，嗰啲油烟啊，哇，好鬼多嘢搞啊，罗衣都濑嘢 啊，我哋都要搞防火啊，你知唔知啊？都有消防员走过嚟 check 我哋，我哋佢哋有分啊，楼梯啊，成个屋头都要。放嗰啲咩几支 CO2 啊，成啊嗰啲咁嘅 灭火筒嗰啲啦， 又要有期限，又要成，哇都好 嘅。做门口嘅阔度啊，嗰啲 系啦，好多规格嘢要搞 咯。咁嗰啲，因为我搞球场嗰阵都有 check 过，咁全部合乎，都合乎规格嘅。咁但系即系都要搞好多嘢咯。 嗯，所以不过即系好似我哋呢边咁样，我呢间铺头啊，俾会计师搞嘅。即系譬如你申请嗰啲牌照啊， 嗯、就会计师帮你申请， 全部会计师帮我搞咯。我觉得呢样嘢 正常嘅， 系咯。 即系呢啲嘢肯定系会计师搞噶啦，公司方面嘅嘢。咁、嗯、但系唔系搞移民喎，大家唔好误会喎。 两样 讲紧搞生意啫，生意你就一定要揾会计师。 因为我如果我系负责人开呢间铺头，麻烦啲，因为我得居留证。 嗯， 我唔系，因为呢间铺头负责人系我老婆，咁、 嗯、 佢变咗系台湾人，变咗搞好多嘢都简单啲，方便啲。 台湾人开就简单咯。 系啦，如果唔系你香港人 开，你居留证吓又要你经投审会，又乜又唔系，系好头痛嘅。 系， 咁啊，所以就你睇得开，咁啊，跟住由你经营，咁其实个故事一样啫，因为你嘅居留，你嘅居留证系可以做嘢噶嘛。 系啦， 吓、啊，所以就好乖嘅。 嗯。 咁啊，讲翻你啲客啦，咁啊，即系做过一排啦，啲翻头客多唔多？有冇啲客系你旧铺 有 跟你过嚟啊？ 一定有嘅。 咁隔篱老细会唔妥嘅？ 唔会、啊，做好朋友添嘅。 系咩？ 系啊，间唔中都过去呃水吹嘅、 哦。 但系始终技术呢啲嘢唔同一般做卖嘢咁样咯，变咗你技术系。人哋 buy 你嘅技术，自然会揾你嘅、嗯。 就揾开就揾噶啦。 系啦，但系最大问题就系揾产品、嗯，因为你香港用嘅发型嗰啲产品，同你台湾用嘅未必全部一样。但系揾到同一样嘅喺台湾贵过香港好多。系、嗯、啊，譬如你可能贵成， 佢都系入口嘢、啊。 系啦，变咗第二啲国家嚟呢度，个税又重咗。咁变咗你入货问香港同台湾，香港平好多，税低啲啊嘛。 嗯， 台湾收嘅价钱又唔能够收香港咁贵，入嘅货又贵过香港咁多，变咗你真系薄利多销嘅就叫咗。你要坚持用翻嗰啲嘢去服务啲客，你又唔收得咁贵，咁变咗你收入咪又拉低咗咯。 嗯， 系啊，所以呢样嘢其实系做饭屋另外一个难题。你唯有可能揾翻啲平嘢，咪用台灣嘢咯，用或者用大陸嘢咯，咁你唔會噶嘛？ 嗯， 係啊，所以因為你台灣嘢一定係台灣好多連鎖嘅，髮型屋係好多連鎖，佢哋幾乎全部都用翻台灣嘢，因為佢全部壓低成本啊嘛，佢、嗯、收得咁平，一定用嗰啲嘢係一定係好平，同埋一定唔會係外國進口噶嘛，所以呢樣嘢係。经营发型屋嘅又系另外一个难题， 即系你一个问题。但系讲起话，仲有一个问题，唔系请人咧、哦，因为你唔系一个人做噶嘛，一定要请人做。 请人都系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净系讲请助理，基本上大型连锁嗰啲咧，已经系佢哋垄断晒嗰啲建教生。咩叫建教生？就系佢哋嗰啲美容美发学校嗰啲学生读完出嚟，咁佢要实习。咁佢哋大型连锁已经同佢哋签晒好合约啊！佢哋嗰啲学校嗰啲学生一出到嚟就系去佢哋连锁啲度做，咁佢哋好少留出嚟我哋呢啲咁嘅单店度，咁变咗我哋请人系非常之难，佢哋立晒噶啦嗰啲助理，我哋除非佢哋真系唔想留喺连锁度，想去啲单店度，先至会偶然有几个留出嚟，但系都好难。 哇！咁即系经营一间小嘅发型屋，咪好头痛，又要 超级头痛， 又要担心客，请人又亦都超难请。 系啦，所以真系好难拆。咁你预咗你自己一个人做，咁啊啱噶啦。 哦， 咁你又冇咁辛苦， 即系乜都自己做。 系啦，乜都自己嚟。 咁有多嘅，你会即系有个观念就系一个 bonus 嚟嘅。 嗯， 唔系真系好难，真系好难请人。 咁会请啲唔系读嗰啲嘅咧？有冇啲其他年青人会？冇，我唔系读开个科，但系我而家想做咁。 好少。 即系随缘啦。 真系都系好少，因为佢哋想做呢一行先会读嗰一科。 嗯。 好少话唔系读嗰一科嚟走嚟做呢行，好得意嘅台湾人系咁样嘅。佢哋譬如佢哋有美容美发学校，佢哋有兴趣先会读，因为佢哋仲要考牌。